起来，我打完碗要下一盖，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真开心开。 北上频道第二节，咁啊，记者头先你影咗啲靓相咧，就麻烦你摆翻喺我哋嗰个 好啊，好啊，一定一定 有重复唔紧要嘅吓，两个台个 有好 嘅个听众群唔同嘅， 咁同埋讲多少少关于水灾啦，即系提下大家就系如果你要上大陆嘅话咧，即系呢段时间咧有两即系啲关口啊，所有嘢，譬如话因为天气啦，就如果你喺深圳宝安机场坐内陆机嗰啲咧，就要多留意。天地咯，因为譬如话呢个礼拜其实都我所知系取消咗成几十班即系飞机嘅，系乱晒大龙嘅成个机场。咁呢啲嘢又大家要留意咯。咁同埋就系最近咧，我唔知台长有冇即系上大陆有冇发觉啲关口全部过关系慢咗好多。 点知慢啊？ 吓， 直情即系挤塞啦。 仲有系即警备森严嘅。 呢个原因系奥运 系啦。 森严就森严咗噶啦。但我谂到苏花，我去嘅地方都仲可以接受嘅。嗱，你讲譬如话喺北京已经好大镬啦。北京就咩好似话赶人走添啦，好似系咪？ 有听过系个 系啦。点样赶人走？ 嗰啲地下嘅嗰啲 地下室新聞有講 係啊，咁同埋就譬如我成日過嘅黃江關啦，咁就過咗咁多年咧，真係從未試過見到佢即係咁即係所有嘅程序都做到咁足嘅，即係包括而家無論你係大小行李。就直情好似機場過關咁樣，全部要過 X-ray 嘅，咁同埋咧就動咗幾件嗰啲著得好靚仔嘅， 好 smart 嘅， 唔知係咪嗰啲咩？好似類似我哋嗰啲機場特警嗰啲咁嘅嚇，咁所以就同埋就係、過完 X-ray 咧，就入你埋嚟。即係再打開行李 check 嘅機會咧，係大咗好多。咁所以又係即係提一提就係、是、如果即係各位有啲咩違禁品啊，所有嘢嗰啲要小心。 唔係要小心嗰啲。 其實我以前係鬆好多㗎嘛。 啱我都翻過深圳啦，我自己有一個係十幾年都未見過，即係未見過嘅經歷嘅，就係、是、我行過，我自己就兩手平平嘅嚇。咁但我行過見到有人攞住部手提電腦咧。系竟然系佢系开机去 check 里面手提电脑嘅嘢嘅，系啦，咁可能依家系好频密，我即系可能我自己 唔系我自己见过， 但系我之前我系即系未见过。 我哋有一次都讲过呢个问题啦，即系你唔好以为话有啲嘢或者咩情况，即系佢唔会搜， 系啊， 佢搜起上嚟真系烦到呕啊！系所有钱都拎出嚟睇啊！ 系啊，佢同 跟住 你 部机入边全部睇晒。咁阿记者讲一样嘢，我就记得啱啱嗰日我上去咧，因为由于咁烦嘅时候咧，就嗰、那个海关入边我就见到个冲突嘅。就差唔多搞到打交咁滞。咁系个一个我谂大陆人嚟啦，就同个关员就对骂。咁而家嗰个关员咧，其实就比以前咧就真系隐让嗰啲嘅。 唔系你睇佢大个。popular 嗰幾個關 係啦，係啦，係啦，但係咧，如果你話即係細嗰啲關咧，咁就真唔好滯咯，真係 比較有文化啲嘅而家嗰啲就，同埋呢啲即係唔鼓勵香港人做嘅，即係通常鬧得海關嗰啲人咧，多數都係大陸人嚟㗎啦，即係佢可能又有啲食力㗎嘛，係咪咁？但普通香港人你真係唔好有樣學樣咯，因為你一鬧咋就。就滴你入去黑房噶啦，真系 又或者佢豁出去啦，又豁出去。 但我想问个问题，点解要搜埋个手提电脑里头啲嘢？ 点解要搜埋？咁你又 点解唔搜啊？ 佢反动信息，咁你又唔搜啊？你 泄露 法轮功嗰啲咪有咯？ 跟点算啊？ 系啊， 哦，即系你嗰啲 喂，你 危害唔到国家安全。 哇，你讲啊， 真系你唔知道，唔系你唔知道情场嗰单，我咪就系睇电脑咯。 唔系呢个系 一针原子弹咯，可能喺里边有几样嘢。 喂，部电脑系一个好敏感嘅嘢嘅物体嚟噶嘛？ 但真係好擾民啊嘛， 唔係擾民，唔係話擾唔擾民啊，即係對擾唔擾民對佢嚟講係冇意義嘅。 係啊， 對佢嚟講，佢做咩佢唔會考慮呢個因素嘅。就係睇佢心情係點樣咯。咁我就好奇怪，因為如果你講以前嘅海關咧，都幾惡㗎。 就算我刚翻深圳咧，咁但近年就真系唔知系咪因为 粒碎咗啲， 系粒碎咗啲，即系所以变到有阵时我都跃跃欲试，即系睇下系咪好似嗰个人咁咁豁出去，会有啲比较良好啲。 冇事啊，你真系系啊，咁啊有咩事发生啊，救唔到你啊，冇人救你。系啊， 咁啊除咗呢单嘢之外咧，咁大家都知道咧，其实嗰个华南虎嗰个事件咧，最近 okay, 算系了结，算系了结嘅呢单嘢啊。 咁嗱，你只系讲讲即系最新个案情嘅。 唔系我最近其实就睇翻即系因为嗰、那个而家嗰个周咩龙啊，周正龙啊，好似叫做，即系嗰条影相嗰个农村嗰个人就拉咗啦。 嗯， 其实佢已经失咗踪，人间蒸发咗成两个礼拜噶啦。 嗯， 咁当然点解会失踪咗咧？就其实就系因为要避开晒所有传媒嘅访问啦。 嗯， 即系其实系因为呢个系咪嗰个系咪四川成都系咪应该系咪啊？唔系 具体陕西 系个陕西嗰度，即系其实系已经系你当拉佢又好，当保护佢又好啦。咁佢拉佢嗰条罪都奇嚟嘅，就系话佢收藏呢个违禁物品。 系啊， 咁佢违禁物品就系一支猎枪嚟嘅。 O K， 咁即系用一条咁嘅罪啦。咁同埋咧就系所嗰个陕西嗰个林业部嗰个咧就基本上所有人就已经封晒口咯。咁就而家个最后嘅结果就係话因为出咗嚟个报告就证明嗰幅相唔係佢话呢个官方嘅报道就係话周正龙已经认咗就係话佢係真係用嗰啲年画嗰啲相呢就贴嘅。 Photoshop 係 Photoshop。咁但係呢件事一定唔係佢自己一个人做，因为嗰个周正龙唔係一个即係唔係一個電腦高手，咁同埋而家咧就呢件事係未完嘅，其實就係關係到成個陝西個林業部咧，就佢哋入邊其實好得意，我睇個新聞就係佢哋原來入邊係分兩派嘅，一派咧就叫做挺虎派，一派咧就叫做打虎派，咁咧呢單嘢咧最後就打虎派贏咗啦，咁挺虎派嗰班友就大鑊啦，因為點解咧？佢哋要追查要解答幾個問題咧，就是、第一。边条友岌头俾咗两万人奖金俾呢个周正龙啦，同埋喺好明显就系肯定后边系有人去策划呢一件事，因为可能系为咗 推动 嗰个旅游业啦，吓咁所以嗰个幕后黑手究竟系边个咧？咁而家就成个陕西嗰个林业部嘅挺虎派嗰班人咧，就人心惶惶咯。 但系拉都几过瘾喎，条罪有猎枪，系啊，即系有老虎你先有猎枪，你咁冇老虎点会有猎枪？ 咁其实都系保护阿周生啫。因为如果阿周生出嚟仲大镬，因为其实你睇到一啲咁嘅新闻咧，其实就喺大陆咧就。佢又幾似香港嘅，佢因為咧你呢啲咧又唔係關乎咩什麼國家領導人啊咩咧，冇人即係冇人照住你嗰班挺虎派噶嘛，咁你嗰班挺虎派一失勢咧，而家好慘啦，即係咧譬如嗰啲就會受到四方八面嘅傳媒咧，譬如啲咩《羊城晚報》啊，跟住啊仲有啲《南方都市報》啊，好多記者走嚟揾你啊，電視台啲記者全部捉，即係一見到你就做專訪噶啦，咁啊即係我睇過中央台有個新聞啦，就直接喺個那個林業部嗰度啲人咧。系一见到记者就即系系好惊啊，就走啊！因为而家系 你知啊，记者 好麻烦咯。 而家系呢个猎人与猎物嘅关系， 咁啊， 记者就系猎人啊嘛， 系咯。 嗰班农业部 做咗老虎啊，我哋话 做咗老虎啊呢单嘢。咁而家睇嚟都系一个了结啦，即系因为始终都系证明咗嗰系嗰度系即系冇华南虎咯。 冇华南虎案，我哋早有预期嘅。不过如果你咁讲法，我谂后。后边即系牵涉啲集团式嘅一啲做假嘢嘅情况， 系啊，因为佢其实喺呢件事开始嘅时候，佢哋系好恶噶，即系因为譬如话有一个网站叫华商网，其实好多人上噶，咁佢因为呢件事咧，佢哋早嗰排嗰阵时咧就开咗个叫做华南虎论坛嘅，咁后屘就因为喺初段嘅时候咧系。挺虎派得势咧，咁咧就因为喺嗰个好热烈去，因为嗰个网站好热烈去，即系嗰啲人咧都系初头嘅时候，大部分人系觉得嗰啲相系假噶嘛，咁后屘咧就挺虎派咧就落命令咧。就將個網站咧，佢就好得意嘅，佢喺個網站度寫住咧，就係只准看 不准， 唔知不准啊，即係寫咁樣嗰啲啦，即係咁。然之後咧，就由三月份一路到而家咧，咁但係到呢件事而家叫做已經有個定論之後咧，最近咧話呢個華南虎論壇咧就開翻啦，咁咧入邊嗰啲人咧就哇好開心啊，又話咩即係大快人 心啊，又乜乜乜咁啊，出翻曬嚟。 唔係咁，你其實呢個情呢、這個呢件事咧，都某個程度反映到大陸嗰個狀況嘅。譬如話你一啲唔牽涉即係好重大嘅政治路線啊，或咁嘢咧，即係如果一旦去到話即係俾呢啲群眾宣泄咧，其實嗰個反彈力係相當之厲害嘅。係 啊， 即係你會變到話，即係有陣時嗰種強烈嘅感覺係比香港更加犀利。 嗯， 即係佢冇其他途徑去宣泄啊嘛，佢、就透過呢啲地方去宣泄。 唔係，因為同埋佢哋好清楚，就係、是、有機會宣泄咧，佢就會 宣泄就 用盡嘅。 係因為佢知道 下一次 早就會停㗎啦嘛，一定會停。 大陸有個説話㗎嘛。 嗯， 见红灯就停啊嘛，见黄灯就冲啊嘛，你见到佢有个仲有一个机会喺度时候，你就走去尽量去做多啲咯。咁、其实我琴日喺广州即系搭的士嘅时候咧、我亦都有一个类似嘅一个感觉，因为当其时嗰个的士司机就开着个收音机啦， 系 咁就其实大家都知道咧，广州呢排有个几大嘅活动嘅、就系咧就系呢啲政府嘅高层官员咧，就喺一个区入边咧，我呢度睇到嗰个报道咧，就应该喺呢个海珠区啊。咁就公開接受呢個市民嘅信訪， 呢、這個真係我都睇過呢新聞，係好奇嚟。 點樣為之信訪咧？ 信訪好簡單啫嘛，即係等於香港嗰啲投訴啫嘛， 申訴冤情。咁你以前咧就係上北京做噶嘛，咁、但係呢單嘢咧就即係 急市民所急啦、 就真係唔明點解佢會做個咁大嘅 show 咯。 我 台長， 我諗到嘅，我聽到我就知道咧。其实咧就系汪洋玩嘢啦，咁、你知道佢嚟咗之后咧，嗰、那个风头咧相当之健啦、即系周围行啊，周围讲嘢，咁讲嘅嘢亦都大家摸不着头脑咧，上紧乜亲系嘛？咁我谂佢下边嗰班人已经开始都几彷徨。 唔系你嗱咁样有单咁嘅嘢，正常就一定乱啦。有冇乱得好紧要咧？ 冇紧乱啦，仲要加上落雨 啊！ 咁而家听讲好似话有万几人、啊， 系我听嗰个做电台嗰个记者就好开心咯、 啊， 即系讲到好雀跃。嗱、呢个讲话同平时做新闻啲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喺度哇， 好有个人感情内啊！ 咁样成真，我听到越听，因为平时我唔听呢啲嘢嘅，即系佢最开心，跟住我谂紧第二样嘢， 好似做紧代言 咁，听越惯咁，点解会咁样咧？我谂下，其实好简单一样嘢啫，即系呢个汪洋佢上咗台，其实佢就唔系原本呢个广东省嗰个啲。官员个系统啦，咁都近年亦都唔系好多，都系外派落嚟。但系咧，即系似乎佢落嚟系有啲 mission 嘅，即系我哋以前都讲过话，即系佢落嚟系有啲大力嘅动作。咁、如果你要做大动作嘅话，其实你要下边嗰班即系手下会听你讲咯。咁你都知道咧，传统广东省嘅官员系统系相当之 难搞啦， 难搞嘅，即系佢有自己一套做嘢方法啦。又或者即系近年咧，广东省嘅财大气粗啦，即系好多时都唔睇得起呢、這个即系 广东省啊，不嬲都财大气粗 啊，外一啲啊，即系唯一睇唔，即系唯一觉得可以即系要忍让少少就上海啦。咁但系即系都系好难搞。咁但系汪洋咧，佢喺应该喺我唔记得冇记错，应该重庆嗰边落嚟啦。咁佢要而家要做啲大动作咧，其实佢要做，要即系要谂啲桥啊。咁我觉得呢个就系桥嚟啦。 呢条好桥嚟， 呢条好桥嚟啦。 呢条系有少少。 但系咧，即系解释条好桥之前咧、其实我又要闹一样嘢嘅。咁正嘅嘢，点解唔长年搞啫？点解今次搞幾日？ 喂，你呢个睇法咧，系同我寻晚睇呢个广东睇呢个珠江电视台咧嘅夜晚有一个时事节目，有个主持人咧，又好似你咁讲啦，真系好兴奋啊！咁佢又话喂，呢啲嘢应该定时搞啦，咁样又系咁讲 你知唔知啊？去到咧，有好多人咧，临个 deadline 之前系冲埋，即系要冲过去。即系话嗱，你唔紧要噶啦，你攞咗啲信息，即系最过 deadline 都系照计。喂，我大佬，喂，你咁正，你咪一年即系开足佢即系365日咯，开条 hotline 去做咯， 定期一个月搞一次都啊。 但系呢个都系 show 嚟嘅啫，咁我唔会相信会就可以系定期啦。即系我觉得就系、是、如果即系台长讲冇错嘅话，咁到第日阿汪洋坐定嘅时候咧，咁你估呢啲嘢会唔会做啊？梗系唔会做啦， 唔会，尤其是牵涉佢自己，你梗系唔会添啦。 系啦， 呢个系大陆啲好普遍嘅情况嚟啫。即系喺严打嘅时候，咁就严打啦，即系连啲无辜人都被严打啦。咁唔喺严打嘅时候，即系大家都搏命去做咯。咁、但系即系呢一个例子咧，嗱，除咗头先我哋讲一样嘢，证明咗另外一样嘢就系喺正喺广州市入边啊，都系出现咗好多好多唔公平嘅状况。 即係諗下一搞啲咩成幾萬人湧出嚟。 咁有啦，你呢啲嘢好正常啊。但係因為平時係冇一個正常嘅申訴渠道嘛，係啊。咁同埋就係即係佢，你講開話，即係汪洋搞咩小動作，其實佢真係已經即係佢上任之後已經係搞唔少嘅。即係譬如喺東莞，東莞而家最近都俾佢搞到純債啦。即係譬如話東莞嗰個未來嗰個發展嘅方向係點樣啊？咁雖然即係之前又係即係嗰啲叫做舊嘅東莞，即係東莞嘅官員啊，嗰啲其實有好多即係都唔 buy 佢嗰套嘅。咁但係到最近其實譬如話東莞出咗啲新嘅數據啊，咁全部嗰個大方向其實都係依照未來汪洋定嗰個方向，即係譬如話減低即係工廠嘅即係譬如嗰啲污染性工廠嘅 變質嗰啲染污 啦。咁譬如話，即係譬如佢已經有個策略，就係未來將會係有成400多間外企即係會撤走啦。咁同埋就譬如個出口嗰個增長唔會好似以前咁快啦。咁譬如話而家最新嗰個公佈咧係今年只係增長咗11%到嘅。咁係比以前咧大話20%多咁樣啦，係少咗好多。咁你睇到其實佢係做好多嘢係去對抗嗰個舊勢力嘅，即係其實。 所以睇呢啲事咧，就永遠要從呢個角度去睇啦，即係唔係話哦有啲時候咧呢啲咁嘅occasion 咧，或者呢啲咁嘅開放，代表話嗰啲即係貪污嘅情況咧可以避免。因為譬如我自己有啲親眼我自己見過咧，譬如有一間都頗大型嘅中資機構，咁佢哋嘅員工咧係追唔到嗰啲退休金。咁喺街度咧就舉橫額啊示威，我自己親眼見呢、這個。咁收尾我同佢哋即係傾過少少咧，佢話即係原本有啲媒體咧係想做嘅，但係聽到係國安公司即係呢一類型嘅國企咧，所謂國企咧就完全唔敢做，變咗佢哋喺街度示威咁樣咧，完全可能冇人採訪喎。 係啊。唔係呢個咪正正提，其實同呢個四川即係話啦，豆腐渣工程嗰啲媽媽，即係嗰單嘢其實係差唔多一樣， 同一個性質咯， 同一個性質咯，係啊，即係係唔做就唔做噶啦，嚇，即係呢個係要顧全嗰個 顧全大局 啊嘛。 唔係，所以你講話譬如呢啲咁啊，即係我哋一句説話，即係如果我哋好坦白咁去講，呢就真係做 show。如果你又開放咗個媒體，根本就唔需要有呢啲嘢。又或者你有個部門真係去做呢啲工作，就唔需要有咁嘅狀況。 咁好明顯，你開放咗媒體，你就啲媒體會同你做呢啲嘢啦。咁你就唔需要有。 佢哋其實有少許比以前進步咗啦。即係如果你講廣州，就因為廣州，譬如話你話傳媒或者媒體有冇做呢啲咧？有嘅。不過但係都係嗰句咯，係揀嚟做 咯。 即係有啲嘢，總之佢哋識計嘅。即係譬如話。即系佢哋要打嘅人唔会有能力反弹嘅，咁佢就会 同埋有时啲 小马大帮忙嘅嘢咯。 去到佢收唔到嘅时候，佢就一定系强硬咁揿翻你转头咯。 同埋譬如话你有啲而家你广州，譬如话啲好简单嘅民生上嘅嘢，咁佢哋都有做嘅，唔系话冇做嘅，但系即系嗰啲嘢真系系一啲好少嘅事情咯。即系譬如话边度成 捉下假啊， 系啊捉下假啊，或者咩边度 失咗，你其实听下啲收音机嗰啲新闻或者电视新闻。都系噶，啲鸡毛蒜皮啲嘢做到哇，真系 做到好大噶， 好大噶， 系啊，因为佢惊死人哋话佢唔做啊嘛。咁其实而家系多咗好多呢啲类型嘅收音机嘅节目又有啊，即系电视台又有啊，有好多一晚到一朝由朝到晚咧都有好多呢啲咁节目。咁但系嗰啲嘢真系一啲好细好少嘅嘢咯，系啊吓。 咁呢度见到咧，即系啲相亦都见到啦，即系嗰啲人咧就群情汹涌啦，你见到啲啊逼爆。场馆啦，呢啲咁啊，哇！即系睇人嘅样咧，知道几彷徨啊！真系 好忧怨咯，啲人啲样， 你睇到啲样又 同埋多数都系民工嚟 嘅，系啊， 系啊。即係外省民工啊，多數都係咁呢個都證明就係即係外省民工其實即係 呢個係一個 喺城市受到嘅保障係 被欺壓嘅， 佢好少咯嚇。 咁呢度睇到咧就係佢哋大多數係反映住屋啦、社保同埋環保嘅問題。咁社保度我要再提一提咧，就係即係而家係好多人好擔心社保嘅問題嘅。即係譬如話供定唔供啦，我聽到好多人都唔想供嘅嚇。咁供咗之後啲錢去咗邊度又唔知啦。即係頭先我舉個例子就話。原來一啲突然間話俾聽，佢間公司轉咗，佢以前啲退休金咪冇曬 噶，亂曬 做咗幾十年冇曬，係啊，咁你去你喺呢度問佢，佢又唔睬你，跟住你上北京，佢北京又話唔關佢事，咁啊掟嚟掟嚟掟嚟掟嚟掟。 同埋係如果以我所知係冇得唔供嘅， 社保系一定要供， 系、 嗯、咁，但系系啦，强制性，但系个问题就乜嘢林林种种问题都有， 嗯、 其实有多，我所知就系譬如话有啲有啲厂又会话俾啲员工听，唔系同啲员工听，即系扣咗嗰笔钱，但系基本上又冇上缴嘅，吓乜任何问题都有嘅，咁嗰啲钱总之去咗边系唔知道嘅。 其实到尾数珠翻，又系个管理嘅问题啦。就算可能系肯去供或者上供嗰间公司，去到尾可能因为你其实个管理又系乱七八糟，跟住你交完啲钱，嗰、个又唔知交咗去边。 你 去到 我有个想法咯，就前一排股市好咧，可能嗰啲人就攞咗去炒几转咯。 呢、个绝对系啦， 之后窿咗，咁炒完之后窿咗，咁就唔得保，呢唔叫见晒啦。 上海咪系咁样咯，上海咪系咁样咯，系 社保基金嘛， 社保基金咯，系啊。同埋我喺上海，我喺上海都要供嘅。 嗯， 咁但系我从来都唔知道我供咗之后我有咩 当冇咗算啦。 其实你喺大陆你问十个人咧，我谂十个人都答唔到你嘅。究竟系，譬如我哋供都仲知道咩六十岁仲有得攞翻啦。吓、啊，咁、 嗯 啊、你问我，我真系我完全答唔到你嘅、嗯。对唔住，我真系完全唔知道嗰啲钱我究竟第日系可以用，亦可以唔诶系点样可以先用得翻嗰嚿钱，完全唔知道。 呢、个亦都解释咗咧，即系譬如有阵时点解你会感觉到呢个大陆个社会点解嗰阵时啲戾气咁深？ 嗯， 其实好多。即係好多好細微啲生活上嘅問題咧，係好多唔公平嘅 公義 嘅，但係你又揾唔到嗰個源頭，嗯、即係你淨係知道件事係咁樣，但係你又唔知 無助咯，你會覺得係無力。 你又唔知，你淨係睇呢單嘢，見到你睇個樣，啲人嘅樣係幾咁無助咯。咁、 嗯、 除咗即係頭先我哋講呢個即係汪洋玩嘢呢單嘢之外咧，其實如果你近排留意一啲新聞咧，你知道咧，即係佢落嚟廣東省咧，其實有啲好宏偉嘅構思。咁、 嗯、 其中一項，我相信將來遲啲會影響到香港嘅，就係、是、呢幾日咧，就係有張《經濟日報》啦。咁其他左派報紙都間略有講嘅，就係佢購，即係佢哋會煲緊一樣嘢，就係嗰個粵港深融嘅區。 呢個係早排講啦，同、埋最近係啦，你而家呢排又開始攞翻出嚟 又 講啦。 點解咧？ 其實我每一次睇到，我心就好唔舒服。 啊、 其實那個。你问我感觉咧，就好似个广东省咧，系喺度非礼香港，同埋非礼呢个澳门咁样。 个潜台词系咩？ 再演化落去就强奸嚟嘅，简直系。 实际上咧， 好大镬 嘅 啫。 如果你以我嘅一个初步粗略嘅估计咧。 嗯， 实际上佢哋谂紧系想取代香港， 冇噶啦，其实冇嘅、我都话我成日都喺呢度都讲过好多次，就系、是、你香港系慢慢融入去嘅，唔系佢融入嚟你嗰度，系你融咗入去，咁属啊呢个系一个不归路嚟嘅，系、啊。 咁而且我睇见佢咧，即系前一排话可能停咗少少，因为我估计四川嘅原因啦，即系有多嘢中央处理紧。咁呢排出咗嚟就系、是、即系四川个问题或者奥运问题慢慢稳定落嚟咧，即系我谂喺奥运之后咧，其实呢个大动 作加强力度啦， 会慢慢会浮现嗰个一个具体嘅落实嘅措施。而我相信咧，如果呢个一旦佢哋真系去推动嘅话咧，其实未来呢两三年香港会出现一个几大嘅社会同埋经济上会出现一个几大嘅变化。咁、我谂即系大家如果听众系即系比较关心时事，其实应该慢慢留意呢样嘢咯。甚至有可能咧，我会怀疑呢啲咁嘅大嘅动作咧，会影响到我哋自己每一日嘅日常生活、或者 绝对系 绝对会啦， 绝对系。 咁、其中一样嘢慢慢睇紧咧，就系会加强嗰个港深嗰之间嗰、那个。经济嘅交流，即系更加比而家更加犀利啦！即系 关口又开多好多咧， 开多啲啦，物流又做多啲啦， 物流做多啲咯、即系上去嘅车又快啲咯。吓、咁即系我净系惊，即系希望一样嘢啫。上去嘅车快啲之余咧，就唔好咁多水浸咯。即系我有少惊，即系停到贴 未必嘅都呢啲嘢，佢浸你一定要浸埋啦。 系啦，即系只不过就话咧，我哋上去即系好密咁上去，但系俾我哋见到一个广东省咧，就系、是、越嚟越不知所谓嘅广东省。 嗯， 但系汪洋就系、是、即系佢讲啊，讲系另外一套，讲就系希望就系慢慢去减少，即系而家嗰个即系工厂啊，即系做工厂式嘅咁嘅大环境，慢慢将佢改变，令到东莞越嚟越好啊嘛， 越呢、這个、啊、即系先。 而家有个 term 系叫做即系希望你哋做一个有智慧、成功，唔知点样咧，好嘅新管人、新嘅东莞人。而家有个 term 叫 新管人 啊，系新管人。 咁我哋要做新港人。咁但系咧，就我哋头先讲嘅咧，都系一啲推测啦。但我肯定一样嘢咯，即系汪洋嚟咗之后咧，广东省咧就成为呢个汪洋噶啦。已经实现咗呢样嘢啦。咁我哋临结尾前啦，记者你今日系咪首歌要播嘅？ 系啊，我哋完噶啦吗？ 好快嘅時間過得。 哇，係喎， 依家要 好多事，仲有要。O K， 好啦， 你仲咩講啊？ 嚇，講奧運嘅本身諗住。 冇，都係啲碎料啦，奧運 咩咩歌 呢個 出緊 嘅。O K， 出緊啊，只歌誒冇又係一啲自己嘅 favorite 啦，成日講嘅誒 changes 啊嘛，咁啊 David Bowie 嘅 changes 啊，好多嘢都需要改變。 我都喜歡啊。 O K， 好， 拜拜。 Don't you feel a change coming from another side of time? Breaking down the walls of silence, lifting shadows from your mind, placing back the missing mirror that before you couldn't find, telling mysteries of emptiness that yesterday left behind. And we all know it's better than yesterday is past. Now let's all start living for the one that's going to last. Yes, we all know it's better than yesterday is past. Now let's all start living for the one that's going to last.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Don't you feel the day is coming that will stay and remain when your children see the answers that you saw the same? When the clouds have all gone, there will be no more rain, and the beauty of all things is uncovered again. And we all know it's better than yesterday past. Now let's all start living for the one that's going to last. Yes, we all know it's better than yesterday past. Now let's all start living for the one that's going to last. Whoa, whoa, whoa. Don't you feel the day is coming, and it won't be too soon, when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can all live in maroon? That's when we shake off the ancient, shake off the ancient chains of our tomb. We will all be born again of the eternal womb. And we all know it's better, it's better than yesterday is past. Now let's all start living for the one that's going to last. Yes, we all know it's better than yesterday is past. Now let's all start living for the one that's going to last.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Let's all start living it. Let's all start living, living, living, living for the one that's going to last. Whoa, whoa, whoa.